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6章，他唯一害怕的人，第144集。 一道红光，是哈利自己发出的昏迷咒，朝他反弹回来。他赶紧爬到喷泉后面，妖精的一只耳朵飞到房间那头去了。 波特，我给你一个机会， 贝拉特里克斯大声喊道， 把预言球给我，现在就把它滚过来，我就饶你一条小命。 恐怕你只能把我杀死了，因为预言球没了， 哈利吼道。这时他的额头突然剧痛难忍，伤疤又好像着了火一般，而且心头涌起一阵狂怒，但这怒火似乎与他自己的愤怒没有关联。 他知道了， 哈利说着，发出了跟贝拉特里克斯一样的狂笑。 你亲爱的老伙伴伏地魔，真的就没了，他对你不会满意的，是吗？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贝拉特里克斯喊道，声音里第一次透出了恐惧。 我使劲把纳威拖上台阶时，预言球摔碎了。你认为伏地魔对此会怎么说呢？啊！ 他的伤疤火烧火燎的剧痛，疼得他眼里涌出了泪水。 撒谎！ 贝拉特里克斯尖叫道，但哈利听出他此刻的愤怒后面藏着恐惧。 他在你手里，波特，你快把他给我！预言球飞来，预言球飞来！ 哈利再次放声大笑，他知道这会激怒他，脑袋里的疼痛十分强烈。他觉得脑壳快要爆炸了，他从独耳妖精后面挥了挥空空的手，又赶紧把手缩回来。贝拉特里克斯又朝他射来一道绿光， 什么也没有了， 哈利喊道， 没什么可召唤的，他摔碎了，没有人听见他说了什么，快跟你的主子汇报去吧。 不， 他尖叫道， 这不是真的，你在说谎，主人，我尽力了，我尽力了，别惩罚我， 别再浪费口舌了， 哈利嚷道，伤疤比任何时候疼得都厉害了，他闭紧了眼睛强忍着。 他可听不见你在这里说话， 是吗？波特， 一个冰冷高亢的声音说。哈利睁开了眼睛，瘦高的身条，戴着黑色的兜帽，可怖的蛇一般的面孔苍白而憔悴，瞪着一双瞳仁细长的红眼睛。伏地魔出现在大厅中央，他的魔杖指着哈利，哈利呆呆地站着，几乎动弹不得。 这么说，你把我的预言球给摔碎了。 伏地魔用那双冷酷的红眼睛盯着哈利，轻声说道， 不，贝拉，他没有说话，我从他的废物脑子里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多少个月的准备，多少个月的努力，我的十四徒们又一次让哈利波特妨碍了我。 主人，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当时在跟阿尼马克斯布莱克搏斗。 贝拉特里克斯哭泣着说，扑倒在慢慢走近的伏地魔脚下。 主人，你知道的。 别说了，贝拉， 伏地魔令人胆寒地说， 我待会儿再跟你算账。你 以为我进入魔法部就是为了听你哭哭啼啼的道歉吗？ 可是主人，他在这儿，就在下面。 伏地魔未予理会。 我没有什么话可对你说了，波特。 他轻声地说。 你三番五次的惹恼我，次数太多，时间太久了。阿瓦达索命！ 哈利甚至没有张嘴抵抗，他大脑一片空白，魔杖软绵绵地指着地面。然而，喷泉里那个没有脑袋的金色男巫雕像突然活了起来，从底座上跳起，啪的一声落在哈利和伏地魔之间的地上，伸开双臂保护着哈利，咒语从他的胸前擦过。 什么？ 伏地魔四下张望着喊道，接着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当不利多。 哈利的心砰砰狂跳着，他看看身后，邓布利多站在金色的大门前。伏地魔举起魔杖，又一道绿光朝邓布利多飞去。邓布利多转过身，长袍忽的一旋，他不见了。随即他又在伏地魔身后出现了，朝喷泉里剩下的那些雕像挥舞魔杖，雕像们顿时活了过来。女巫雕像朝贝拉特里克斯冲去，贝拉特里克斯尖叫着发射出一个个咒语，但那些咒语都从雕像胸口擦过，不起作用。最后雕像扑过去把它压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妖精和家养小精灵快步奔向周围墙上的那些壁炉，独臂马人朝伏地魔冲去。伏地魔突然消失，接着又出现在水池旁。邓布利多一步步逼近伏地魔，金色马人绕着他们俩奔跑，无头雕像把哈利推到后面，让他离开了激战现场。 今晚到这里来是愚蠢的，汤姆。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 奥罗们就要来了。 当他们赶来，我已经走了，你已经死了。 伏地魔恶狠狠地说。他又朝邓布利多发射了一个杀戮咒，但没有击中，打在了保安的桌子上，桌子顿时燃起火苗。邓布利多轻轻挥动着魔杖，魔杖射出的咒语威力太强大了。哈利虽然有金色男巫挡着，咒语飞过时也感到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伏地魔这次不得不凭空变出一个闪亮的银盾来抵挡，不知这是什么咒语，似乎并没有看见他给银盾造成什么破坏，但银盾里发出一种锣一般低沉的颤音，这异样的声音令人胆寒。 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吧，邓布利多？ 伏地魔大声说，在银盾上方眯起一双血红的眼睛。 你不屑于做这种残忍的事，对吗？ 我们都知道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摧毁一个人，汤姆。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一边继续朝伏地魔走去，似乎他在世上没有任何畏惧，似乎什么也不能打扰他的闲庭信步。 我承认，仅仅取你的性命不会让我满足。 没有什么比死亡更糟糕的，邓布利多。 伏地魔恶狠狠地说。 这你可就错了， 邓布利多说。他仍然一步步逼近伏地魔，说话的语气轻松随意，就好像他们是在喝酒聊天。哈利看到他没有防御，无遮无拦地向前走去，感到非常害怕。哈利想大喊一声提醒邓布利多，可是那个无头警卫不断赶着他往墙边退去，他每次想从他身后逃出去都被他挡住了。 是的，一直以来你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能理解有些事情比死亡糟糕得多。 又一道绿光从银盾后面射出，这次是独臂马人冲到邓布利多前面，被咒语击中，炸成了碎片。没等那些碎片落到地上， 邓布利多就抽回魔杖，像挥鞭子一样四下挥舞起来，杖尖上窜出一道细细长长的火焰，把伏地魔和他的银盾都缠绕起来。一时间邓布利多似乎赢了，可是接着火绳变成了一条大蛇，他立刻放开伏地魔，转过来对着邓布利多，嘴里发出愤怒的嘶嘶声。伏地魔消失了，蛇从地上竖起身子准备出击。邓布利多头顶上空爆出火焰，与此同时伏地魔又出现了，站在刚才矗立着五座雕像的水池中央的底座上。 小心！ 哈利喊道。话音未落，又一道绿光从伏地魔的魔杖射向邓布利多，大蛇也发起进攻。这时凤凰福克斯俯冲到邓布利多身前，嘴巴张得大大的，把那道绿光整个吞了下去。他全身腾起火焰，落在地上缩成了皱巴巴的一小团，飞不起来了。这时邓布利多用流畅的动作大幅度地挥了一下魔杖，眼看就要把毒牙扎进他身体里的那条大蛇突然被高高地抛到空中，变成一股黑烟消失了。池里的水升了起来，像一个由融化的玻璃做成的茧一样罩住了伏地魔。有那么几秒钟，只能看见伏地魔一个面目不清的波动的黑影在底座上模模糊糊地闪动，似乎在挣扎着摆脱这团令他窒息的东西。接着他不见了，水哗啦一声落回池子，大量的泼溅出来，打湿了光滑明亮的地板。 主人！ 贝拉特里克斯尖叫道。